滴落的水珠柔如眼中，我的视线已朦胧，只听秋叶飘在风中，有谁为你遮挡风，有谁在触摸你的笑容，不知思念有多痛，问只问心事有谁懂，你让雨打在你心中，却让花开在我眼中，紧紧握住曾被你温暖的手，思念一丝一丝更浓，你让风吹在你肩头，却让花开在我心中，雨后花飞满天飘落在空中，有一道神奇的彩虹，是你留在我的梦在触摸你的笑容，不知思念有多痛，问是问心事有谁懂，你让雨打在你心中，却让花开在我眼中，紧紧握住曾被思念一丝一丝更浓，你让风吹在你肩头，却让花开在我心中，雨后花飞满天飘落在空中，有一道神奇的彩虹，是你留在我的中，雨后花飞满天飘落在空中，是你留在我的梦中。 唱一段思乡情，唱一段唐山谣，走不尽坎坷路，将祖先的步履。抱一只毛月琴，三两声不成调，老歌手情音犹在，读不见腾出的传奇。我生风向海洋，感伤回响 幸福的，我是快乐的。这是任静和付笛声夫妻二人演唱的经典歌曲，可以说是他们的对唱情歌《知心爱人》的姊妹篇。 不让我寂寞，你给我快乐，也不会难过，因为有你安慰我。 可是我的脚步总有你牵挂着，再难走的路算什么？ 就算风雨多，让我陪你度过，可谁不想有温馨的生活？ 还是人生从来总有起起落落，心中有苦从不说。 身在哪一个偏僻的角落， 听这首《太多》，由歌手陈冠普演唱，2002年推出。作为一位男高音歌手，陈冠普的声音跨越了男人的洒脱和女性的柔美，刚柔并进的嗓音刻画出内心最深处的情愫。 让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，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，无论你想要什么都让你带走。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，爱是犯了乱了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。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。 陈冠普生长于台湾南部的屏东海岸，从小就受到大海的辽阔无垠的影响，这也造就了他在音乐上的一种豁达和深邃，成就了他歌声的洒脱与清透。继续来听江燕的老歌《旧情也绵绵》。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携手相连的旧青春，

总在分手后开始。想要潇洒地挥一挥衣袖，却拂不去长夜珍重的影子，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。 不变的心是苏芮演唱的一首歌，1989年推出。苏芮改变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台湾歌坛那种小调式的自爱自叹的女性歌手音乐风格，她以一种更加西式的唱法掀起了一股新的潮流，为流行歌曲开创了崭新的境界。 如果世界会变小，如果时间会变老，我的心永远不变，永远无悔无怨。如果天空会变暗，如果路途会变远，是否能回到从前，让一切重新开始？多少年少无知的错，多少岁月挣扎的过，曾经为 握着你的手，擦干你眼 世界会变小，如果时间会变老，我的心永远不变，永远无悔无怨。如果天空会变暗，如果路途会变远，是否能回到从前，让一切重新开始？多少年错，多少岁月挣扎的过，曾经为爱付出所有，却转眼成空。让我紧紧握住你的手，抚平你心中的伤口，让我收拾旧日的错，伴你走出黑暗寂寞。让我紧紧握住你的手， 回到最熟悉的地方，将我最爱的你紧紧拥抱，往事一幕一幕把我围绕，感觉到心中的火在燃烧，我又回到最熟悉的 下面我们来听维维演唱的老歌《爱的奉献》。这首歌呢，据说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创作而成的。有一位中学生不幸得了肾病，同学们听说之后都纷纷把自己的压岁钱拿出来捐给他做换肾手术。后来帮助他的人越来越多，词作家深受感动，写下了这首《爱的奉献》。 这是心的呼唤，这是爱的奉献，这是人间的春风，这是生命的源泉。再没有心的沙漠， 由赵传演唱，1994年的老歌，高亢沙哑的嗓音是赵传最大的特色。 两个人要厮守多久才算真正打心底爱过，我能忍受最长的寂寞，等待你再走向我。每一次握你的双手，总有一阵悸动上心头，我不在乎付出所有，留住你在我心中。你的笑容依然叫我心动，却失去了温柔。又有谁知道我们之间早就注定没有结果。 为什么你哭着说我爱得不够，你的泪将我整个心淹没，我把手紧紧握成拳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为什么眼里也有泪光在闪烁，告诉我 赵传在歌坛上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，诚恳而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，乐队化的编曲，再加上他出色的唱功，这些都为赵传赢得了很多歌迷，他的歌声成为很多人的青春记忆。继续来听一首萧亚轩演唱的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，也把它作为这一时段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继续来听老歌。 还记得吗，窗外那杯染亮的海洋，你还记得吗，是爱让彼此把夜点亮，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，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，心碎离开，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，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

一天到晚游泳的鱼，这是由已故歌手张雨生演唱的，1993年推出。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你的心河流向我。包围在张雨生那清亮的歌声当中，你会感觉窗外的阳光都变得明亮起来。 情愿困在你怀中，困在你温柔，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你的心河流向我，无眠不休地追求。 是一首张雨生的老歌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。张雨生英年早逝让人扼腕，好在他的歌声还在，在歌迷的心里他从未离开。继续来听成龙陈淑桦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。 甜蜜的梦容易醒，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，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、哦、 星光灿烂风儿轻，最是寂寞装上伏笔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

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我们听到的是陈慧琳演唱的《对不起不是你》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继续为您带来一首《嫁给我》。这是杜德伟在2005年推出的歌曲。作为歌手，杜德伟一直有着很鲜明的个人特色，他的音乐风格跨度很大，从情歌到动感火辣的舞曲，杜德伟用他时尚前卫的形象、叛逆不羁的性格，不断推陈出新的音乐，征服了很多歌迷。这首《嫁给我》送给即将走入婚礼殿堂的朋友吧。 小星星亮晶晶，闪在你的眼睛里，从此走进我的心，呼风又唤雨，我愿意，好愿意，双手奉上我自己，翻山越岭找到你，再也不离去。爱 黑夜白昼，时时刻刻拥在怀中，清清楚楚的感动，分秒刻印成永久。我望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有句话我想对你说，今生今世跟着我，做你幸福的理由。奉上我自己，翻山越岭找到你，再也不离去。爱是我，爱是你，爱是肯定句，哦，谁也不能阻挡我永远守护你。日出日落，黑夜白昼，时时刻刻拥在怀中，感动分秒刻印成永久。我望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有句话我想对你说，今生今世跟着我，做你幸福的理由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《芳华》感动了很多观众，那首优美的片尾曲《绒花》也再次走进了我们的视线。世上有朵美丽的花，那是青春吐芳华。在韩红的歌声中，很多观众默默地坐着，一直听到歌曲的结束。 世上

着愿望，选好走的路，比较容易被祝福。承诺不是屈服，我给你所有，却得不到全部。那么苦，换个地方住。一个人怕孤独，两个人怕辜负，谁不是分分秒秒在计算幸福？一个人怕孤独，两个人怕辜负，谁不是清清楚楚却 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最后，再让我们来听一首李健的《风吹麦浪》。这首歌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，2007年推出。李健的声音空灵悠远质朴，他那纯净的声音为我们营造了一片净土，在那里你能够远离喧嚣的都市，去感受美好和单纯，让自己的灵魂飞翔，感受麦浪的金黄和天空的蔚蓝。今天的千年阙歌就到这里吧，我是月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周一早晨5点到7点，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。稍后是早安音乐秀。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。 着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